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动心陪伴。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Listening to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我们的直播正式开始。各位周末好，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在这样的周末里边听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正式开始了。持放减压音乐作品来自于 Ben Chang， 那他呢也是作为我们在中国的一个比较在南方更加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跟 DJ 了。而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它叫做 The Window， 窗。打开一扇窗，那是不是非要关上一扇门呢？也未必啊。OK， 那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次欢迎大家开大音量，享受我们的音乐吧，陪伴现在开始。 12:16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像这样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DJ Ben 成带给我们的 Window， 这样的一种打开窗说亮话听音乐。那其实呢，我们这两天也会发现另外的一个全新的视野，那就是我们从 SpaceX 载人飞船上面呢也看到了它拍摄的国际空间站的全貌。而就在这一个星期当中，NASA 也宣布了跟美国的航天私企 Axiom Space 签署了一项这个商业叫做太空旅行合同。那计划呢是在2022年的秋天要发射一个载人的飞船，运送四名的私人商业游客前往国际空间站旅行。而本次任务也会由以前的啊资深的 NASA 女宇航员担任指挥官，还有另外一位美国的赛车手也会担任飞行员。你猜这个太空旅行的票价会多少钱呢？我们公布答案啊，太空旅行的票价为每人5500万美元。而国际空间站呢，目前已经是在近地轨道运行了21年了，迄今为止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251人到访过空间站。所以说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这样的一种情境，可以让您来到一种太空当中的沉浸，一分钱都不用花啊，就闭上眼马上去太空旅行吧。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12:23，我们在刚刚接近到了宇宙、地球的大气层和宇宙空间这样的一个边界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把目光呢往地面放一放，但是呢，这个目光应该是离地面有678.9米。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数？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第二高楼封顶喽，这是在吉隆坡的新地标，叫做莫迪卡118大厦，正式封顶。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一座建筑位于吉隆坡的市中心，楼高刚好就是678.9米，建成之后也会超过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这个高度呢，仅次于阿联酋迪拜的哈利法塔。那么这个莫迪卡118呢，也是共有118层，底层呢建有一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清真寺，顶层呢将建成东南亚最高的观景平台。这样一栋大厦呢，预计会是在2022年底正式竣工，建造投资大概是要耗资11.9亿美元啊，非常厉害的一个，又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了。而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一种摩天大楼啊的观景台的高度，虽然说越高越好，但是它的观景的效果跟高度，有一定的关联，可以说是。比方说，如果你这个高楼它足够高，但是周围也都是被高楼环绕的话，那么这个观景台的效果就会被大打折扣了。但如果说这样一座高楼就是一个在平地当中挺拔的那一根儿，哎，那么在顶端的观景台往外望的时候，效果那真的是棒极了。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here we go. 那片雪染成花，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心我灿烂。我心跳的声音，听冰雪发芽，希望之火冻得空旷，无论多远世界一疆，无论多远世界一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Oh.

12:34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来自于 DJ 班强他们的 live show， 当时的名字呢叫做 The Window at the Window， 在窗边我们能够发起各种各样的想象空间哈，因为窗户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生活中的小的区块，那么其实呢在窗户的里外侧你都会有不同的畅想的可能，而今天耳边的作品叫做 Out of Earth， 就是逃离地球，那在音乐里边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模拟驾驶一架宇宙飞船去冲出地球的大气层，冲出太阳系，甚至冲出银河系，冲出整个的宇宙空间，去探索一下你自己的生命的边际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稍后会听到来自于 Daniel Selfmade 带给我们的一首 Timescop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本小时的完整歌单，现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取我们的按照顺序排好的音乐列表，欢迎各位，周末愉快。 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在背景的声音里边出现了一些女生她的吟唱的感觉，这种宏大的气场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就是一些非常宏大的画面。其实呢，关于宏大这两个字来讲，它可以理解得很大，整个的场面非常的壮阔，但是也可以往小去理解一些，在一个方寸之间能够看到这气势恢宏的样子，就好像非常非常著名的张大千的《秋夕图》一样，他当时的气势恢宏，色彩的绚丽之感，你可以说让他肆意挥洒成了一幅抽象的秋日风景，展现出张大千他这样的一种泼彩的技法，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在中国嘉德2021的秋拍当中，这样的一件重磅的拍卖品又创纪录了。这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张大千《秋夕图》，这样一件拍品呢，也创造了中国内地拍场啊张大千作品的成交价之最，这也是2021年度最贵的近现代书画了。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近现代当中的第一名的拍品张大千《秋夕图》成交价居然高达1.955亿人民币，哇哦！陈秋简觉得，哎，这开拓自己的视野啊！如果自己想好奇这个秋夕图什么样子，我觉得可以自行去上网搜索，应该随便一搜都能够有秋天的秋，晨曦的曦啊，秋夕图真的很美，不得不说。12:4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第一个小时持放电音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用第一个小时这样的节奏把朋友们的周末气氛带起来才行，因为呢，我们在稍后的第二和第三个小时当中就会为您带来这样的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欧西风尚音乐之选，不止你能够重温到昨天晚上的 Westlife 西城男孩的演唱会的一些情况当中的经典单曲，还会听到最新鲜的欧西歌曲内容。当然我们还会在今天送上特别的独家专访英国的创作型歌手 Tom Walker， 他用他的好声音带来自己的音乐背后的有意思的故事了。 听到这里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有弹性，这么有质感哈！我们的有些听友们已经在听友群里面表达了对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音乐的热爱。我们的网友火星叔叔马丁他说，今天开场的音乐非常的给力。是的，我们今天开场第一个小时呢，用这样的一种弹性的持放电音，带给朋友们一种减压的能力啊，把我们一整个星期的压力排除掉就好了。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那么当然了，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和第三个小时欧美流行音乐的时段当中，您将会听到一些个非常经典的老歌，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热门单曲，以及一些新歌，你都不可以错过。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What you think? 今天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呢，在这样的一种 minimal 极简的风格的电子音乐当中，我们用 techno 的风格的作品作为一种小小的小总结。那么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像惊涛拍浪拍岸在海边的公路旁边飞驰的感觉啊。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店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美味啊，不仅是味道正宗，而且人家是老字号，品质有保障啊。咱们北京的朋友认准老字号是没毛病。这尤其是咱们说到熟食，下馆子可能有苍蝇馆子咱们喜欢吃，但说到熟食，咱们还真得认准这个卖了几十年的，让我们放心了几十年的老字号。 您说今儿这老字号是谁呢？吃熟食吃肉找谁呢？那找的是北京二商集团下面的大红门。从1955年开始，说咱北京人民的菜篮子，咱们吃的放心肉一直是大红门。你说这个要吃好肉，哎，我吃大红门去了啊，我这肯定拎个肘子回来，要不然拎块五花肉回来，对不对？那么就是放心，就是好吃，而保证给大家的一个肉食的供应。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大红门呢也推出来自己的美食了，做的是什么？大红门的

wonder if she knows you anymore. I wrapped your love around me like a chain, but I never was afraid that it would die. You can dance in a hurricane, but only if you're standing in the eye. Where did you learn to walk? Where did you learn to run away from everything you love? And did you think the bottle would ever ease your pain? Did you think that love's a foolish game? Did you find someone else to take the blame? I wrapped your love around me like a chain, but I never was afraid that it would die. You can dance in a hurricane, but only if you're standing in the eye. You can dance in a hurricane, but only if you're standing in the eye. Sturdy soul, and there ain't no shame in lying down in the bed you made. Can you fight the urge to run for another day? You might make it further if you learn to stay. I wrapped your love around me like a chain, but I never was afraid that it would die. You can dance in a hurricane, but only if you're standing in the eye. You can dance in a hurricane, but only if you're standing in the eye. 话说这样一首单曲应该有年代感了啊，来自于 Brandly Charlie 带给我们的 The Eye 啊，这样一首歌也送给从今天凌晨一直看到今天早晨在看各种各样神奇的热搜的朋友们啊，对，眼光非常独到是吧？我们不细点评了，来听来自于 Kelly Jackson 的一首老歌 I Really Like You。 这副歌你会跟唱吗？ Everything you say is a sweet revelation. All I wanna do is get into your head. That we could stay alone, you and me and this temptation. Sipping on your lips, hanging on by the thread, baby.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d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could keep them. I don't know how to act or if I should be leavi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going out of my mind.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Yeah,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哎，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Kelly Jackson 带给我们的非常经典的单曲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是吧？这一首歌我们数了数，一共有67个 really 啊 ，really 67遍，我的天啊，这个嘴皮子也是非常的溜索哈，也超过了 Justin Bieber 当时的53个 baby 啊。哎，这个可以说加拿大歌手们他们都是非常习惯于用这样的一种叠字是吧去创作歌曲是吗？当然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之歌啊 I really like you， 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哎，这是不是又另外一首歌曲啊？好了，我们在这儿不提那些个网络神曲了，来听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 Dandry featuring Astrid S 带给我们的 Pretty， 一起来听新歌来咯。Here comes the beats. I've been trying to kick myself back in my body and tell you sorry.、We've been trying to get us back to where we started, but it's half-hearted. Fight until the morning, little bit enough, then a little bit over. Pushing you away when you're pulling me closer to you.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Jane's Top R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All in your bones, still wasn't working. When you walk, it was bloody, like somebody hurt you. Christian Louboutins and rocking, lots of perfume, way too good for me. I don't deserve you.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I wasn't a trick, but I showed you all of my tricks. I knew you was lit. I would pull up in a 7 and you would pull up in a 6. Big money shit. Heard you grew up in the hills. I grew up on a bridge, grew up in the mix. Feeling uncomfortable still. I can't even talk to my friends about how it's been. Montana got caught selling krills. It hurt to tell them how it feels to touch all these M's. Do what you want, cause you still thinking about me even though you've been f***ing with him. Feel like you need company still. I ain't your enemy, girl. I'm your friend. Look. Let's do it over again, again, again. I pushed all of your buttons, still wasn't working. When you walk, it was bloody, like somebody hurt you. Christian Louboutin rocking, why sell perfume? Way too good for me, I don't deserve you.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yeah.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ain't easy in person. But girl, this ain't working, you think I be flirting. So you and I flirting, I bought you that Birkin. He bought you a shirt, I hope it was worth it. I know you think I'm crazy. But I'm not a regular person. I don't do Mercedes unless it's a Maybach, the one with the curtains. My flex is your favorite, and I ain't one, ain't the one you should play with. But having trouble finding someone to stay with. And who you know, I go half on a baby with. Girl, you know, all we needed was patience, you feel away. I wish you would just say that, just girl, you know. Girl, I wish that you would say that, just why y'all with your friends and I don't know. I pushed all of your buttons, still wasn't working. When you walk, it was bloody, like somebody hurt you. Christian Louboutin rocking, why sell perfume? Way too good for me, I don't deserve you.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be free. And Boogie, we are out there. Be free. 万事万物都会有自己的选择，那你是不是愿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选择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方式呢？在周末总可以有机会了，是吧？不用听领导的一些说法了，是吧？One Direction, Still My Girl, 送给大家。 16,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dream the same dreams. Alright, alright. I got it all, cause she is the one. Her mom calls me love, but dad calls me son. Alright, alright.She's in those jeans, alright. Alright. I don't need to exist if I don't have her. The sun doesn't shine, the world doesn't turn, alright. that I never let her down before. And she knows that I'm never gonna let another take a love from me now. Everybody wants to steal my girl. 非常棒的 Acapella 组合 Pentatonix 带给我们的作品 Mary Did You Know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来自 Jazz Glenn 的一首 Take Me Home， 带我回家。下个小时更加精彩，我们为您送上来自 Tom Walker 英国的创作歌手对我们来送相关的祝福以及问候，以及我们对 Tom Walker 进行的独家专访。 That go nowhere. I know there's somewhere better, 'cause you always take me there. Came to you with a

If you tell me you're leaving, I'll make it easy. It'll be okay. If we can stop the bleeding, we don't have to fix it. We don't have to stay. I will love you either way. Shawn Mendes， 各位周末愉快，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邀请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直播，一边听歌曲一边来去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有好多好处，第一点呢，你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直播内容，除此之外可以听到高清的音频回放，还可以能够关注主播的相关动态。对咯，所以赶紧下载听听 FM， 搜索节奏驾到，搜索常小航就好了。 See ya Chandelier。 水晶吊灯，哦，对，水晶吊灯。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h,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Chandelier 啊，水晶吊灯。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个网友们的翻唱，其中有这么一个版本，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个非常神奇的中文的歌手把这样一首 Chandelier 也翻译成了中文版本，进行了翻唱中文版本，所以呢，这个副歌部分就唱成了水晶吊灯。喜感啊，喜感两个字，朋友们请自行脑补一下。继续来听歌曲 ，NC Sam Smith 带给我们的 "I'm Not the Only On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周末愉快。 Solo, I can almost see a ghost. see it, but I'm totally aching. I'm too young and I never learned. Now my throne's overturned. Where are my soldiers? I've been alone now. Every time I 的歌手 Farrah 带给我们的 Nobody's Princess， 可以说用这样的一种浅浅的吟唱能够告诉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一个女性角色所经历的一些不容易。而下面厉害了，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重点的部分了。我们要提供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 Tom Walker 的 Something Beautiful， 这也是他的新歌。而稍后还要来自于我们对 Tom Walker 进行的独家专访。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你好 Beijing， This is Tom Walker and this is my brand new single Something Beautiful with the amazing Mast Wolf and you're listening to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cs. Please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fternoon and enjoy the show. Chee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my way to leave, stuck in the belly of the beast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Broken down, I'm turning in my sleep. Nothing is ever too steep. I'm trying to find my peace. Cause I've been feeling up, down, put out, lost counts of every sin. Just trying to find a new way to say real change. It's not too late. Fight away the darkness. New dawn, new day will break.I'm just holding on to happiness from all the pain from something beautiful. So much, I'm affected by the ripple. Feeling so low that I can't even see the middle. Dark days, lost ways, find the words that we be playing with the riddle. I know now I've been trying to hold myself. Looking in the mirror, I don't know myself. Emotions all alone like I owe myself. Head out the window and I'm screaming for help. 'Cause I've been feeling up, down, put out, lost counts of everything. Just trying to find a new way to say real change. It's not too late. Fight away the darkness. New dawn, new day will break. I'm just holding on to happiness from all the pain. From something beautiful. Darker days, we seize the joy through all the pain we feel. The love won't hesitate, take every chance that comes our way. The little things we appreciate, we fight for truth. The heavy weight and every win, we celebrate. We celebrate something beautiful. We find the light on darker days, we seize the joy through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这是来自于 Tom Walker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么马上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关于 Tom Walker 的专访内容和大分享的大概念了哈。那首先呢，我们来让他介绍一下自己跟 Masked Wolf 合作的新单曲 Something Beautiful， 一起来听哦。 There wasn't really that much behind the scenes on this song, to be honest, because we collaborated over Zoom, and it's the first time I've collaborated with another artist over Zoom. Obviously, Masked Wolf is from Australia, and I'm from the UK, so we were going back and forth when we were finishing up the song.I did get to meet him a month ago when we shot the video for Something Beautiful out in Los Angeles, which was super fun. He's a super cool guy. If there's anybody else I would choose to collaborate with, like, I guess my top of my list is probably Calvin Harris. I think he's absolutely class, and he's done such a great job of reinventing himself over the years, with a number of different amazing artists. So yeah, that'd be a dream collaboration for me. 就是他认为对一些个合作方面啊，比方说跟 Calvin Harris 合作会比较的更加期待一些等等的。那我们来看看他会受什么样的一些个音乐人的影响会比较多一些呢？ You know, the Prodigy, and he listened to so much different music. He was massively into Adele and Aretha Franklin and Ray Charles, Aretha Franklin, 等等很棒很棒的音乐家。成长过程当中呢，这些音乐也是作为财富陪伴着自己。还有呢，自己的父亲也传授给自己很多的音乐知识。那么对于歌曲，之前那样一首单曲 Leave a Light On 会有怎样的一些个评价？他说人们在歌词里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有人说这样一首歌曲很治愈，但是呢他会认为其实在其中也告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的故事，能够去诠释一下在黑暗当中挣扎人们，把他们从悬崖旁边拉了回来。他觉得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有助于去连接那些处于逆境中的人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人和歌曲是有共鸣的。另外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关于他在曾经获得过全英音乐奖当中的经历。 Best Breakthrough Artist, the Brit Award, was just unbelievable. I really wasn't expecting it. I'd had a couple of beers because I never thought I'd win. 他说他当时呢特别有意思，非常享受当时在全英音乐奖当中的一些个获奖的经历，完全没有准备任何的演讲稿，只是感谢了一下自己的亲人，还有很多支持自己走到这一步的朋友们，非常的棒。他说全英音乐奖总是那么的棒哈，也是英国文化当中非常美妙的一部分，其中也参与让自己觉得非常兴奋跟荣幸。那么在录音室当中和现场当中哪一种感觉更加的爽快呢？他会说 when you nail a great vocal live and you can really see the crowd going mad for it. 都是非常特别的哈。 It's really special to get that instantaneous feedback. 自己却没有认为特别大的一种这种区别了。那其实呢还有很多人会认为这个音乐帮助他们度过了很难很难的时光。所以也通过自己最爱的一些艺术家帮助自己度过了一些时间，包括 Bob Marley 等等等等，这两个自己特别爱的艺术家们，而且他们这些歌手可以来时时鼓励自己去做着一些音乐的故事，同时也想音乐能够取决于你自己的喜欢的音乐人们。那当然，如何去看待传统电台跟互联网数字流媒体的音乐的平台的一些关系，你会认为电台过时了吗？他说并没有。 Radio for me is king. There's nothing like driving down the street. 电台对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流媒体也固然重要，但是电台来说，没有什么比在路上开着车同时能够通过广播里面突然间听到一首特别喜爱的歌曲那种感觉更加激动一些了。所以是那种很难描述的一些事情。我们也见证了这个行业从黑胶到磁带，从 CD 到 MP3 的过程，从音乐的载体形式上发生的改变，但是始终电台会存在主导，这是一种流行的形式。聊聊看中国的文化吧。他没有来过中国，但他非常期待能够到中国开展一些巡演的活动。对于中国的食物呢，在英国他没有进行很好的比较，因为他并没有吃过正宗的中国的食物，但他期待可以有一些神奇的体验，未来能够来到中国演出的时候顺便吃一吃看一看吧。 And meet some new fans. 好啊，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 Tom Walker 的清唱。 歌剧 Gala 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7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14:30了，刚刚我们跟朋友们来分享了一下对于 Tom Walker 的全能的专访，他的一些个问答的过程呢，我们已经把视频放在了公众号当中供您进行查询了哈。我们的网友呢哈利波特说，刚刚对这个 Tom Walker 的歌曲是非常喜爱的，没有问题，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赶紧分享一下你的爱的歌曲。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现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 Tom T-O-M Tom，当然也可以回复汤姆啊两个字，或者回复专访没有问题，直接回复专访吧，简单一点点哈，能够看到我们对于这个 Tom Walker 他进行的这样一段的独家专访内容，聊聊看他的新歌和他的一些新歌背后的幕后创作小故事，以及他的一些个中国的文化的相关了解。那其实呢 Tom Walker 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段清唱 Something Beautiful， 我们一起来听。 Cause I've been feeling hopped down, put out, lost count of every sin, just trying to find a new way to say real change. It's not too late, fight away the darkness, a new dawn, new day will break. I'm just holding on to happiness from all the pain of something beautiful. Ni hao, Beijing. This is Tom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cs. Please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fternoon and enjoy the show. Cheers. Just a phone call left unanswered had me sparking now. These cigarettes won't stop me wondering where you are. Don't let go. Keep a hold. If you look into the distance, there's a house upon the hill, guiding like a lighthouse. It's a place where you'll be safe to feel our grace, 'cause we've all made mistakes. If you've lost your way, I'll leave the light on.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a darker place to hide. That's alright. But if you carry on abusing, you'll be robbed from us. I refuse to lose another friend to drugs. Just come home. Don't let go. If you look into the distance, there's a house upon the hill, guiding like a lighthouse. It's a place where you'll be safe to feel our grace, 'cause we've all made mistakes. If you've lost your way, I'll leave the light on. 就是来自于 Tom Walker 的成名单曲，也是曾经获得了全英音乐奖当中的一首单曲 Lead Light On 啊，留下那一盏灯，点亮了一盏灯。继续来听歌曲，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14:35，来听 Two Colors 的新歌 Fade It To You。 Take me back to the time right when I first felt something. Take me back to the time when I met you. If we go together, like drinking the summer, I think it'd be better if we were together. I'd fall into nothing if you were to be there. So why don't we try it, us being together?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 never lose when I'm with you.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 never lose when I'm with you.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You feel it too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you feel it too.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you feel it's cool. When I'm with you, running out of time, no less, no wasted, baby. I don't try to get time when I'm with you. Spit about a week and drink the whole thing. You and me, oh yeah, that's how we do. If we go together, like drinking the sun.

Can I dream? I just wanna dream with my eyes open, with my eyes open, with my eyes open, with my eyes open. I used to wake up in my bed and I see plenty mice. Now I wake up next to my bed and I see plenty ice. When they kill my brother Steph, I cry for so many nights. And to this day we spent 8 block, we done took so many lives. The way we living ain't right. But what's God when he took my man's life? Let me guess, you gon' say it was part of his plans, right? You the type that only talk to God when you in the jail, right? See you like glass and I see right through you, I see. You don't be loving me. Took time but realize when I talk you make you drool and I see. About your main girl that hang with you the brightly. Thought you was loving me, I took time but realized you'd do anything for fame and I see. What would you do for this jubilee? Would you do it or would you stay true to me? Can I get the job with no utility? If I'm wrong in me, the business, no sympathy. Dream, I just wanna dream. Can I dream? I just wanna dream with my eyes open. Turn me to a monster, I might push up on a bad like, let me be your sponsor, I'm just tryna keep my head straight. I've been riding around in the Maybach, I like the lit space. I've been stacking all them dead faces. I'm just tryna get my man a takeover. We was spraying up cars like Mako. I hope what I'm hearing ain't real. I wish Brody never made a deal. And I'm always on the move, I can't be standing still. Shine around my cash, oh. Thick, dark skin, tough, look like cash doll. Catch me in that ZR1 vet tearing up the asphalt. I don't need no coming from you, who the f*** ass y'all? That's why I went past y'all. Dream, I just wanna dream. Can I dream? I just wanna dream with my eyes open. 这是来自于 PNB Rock 带给我们的 Eyes Open featuring The Baby 以及 Young Dom。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4:45，我们还有几首歌的时间啊，马上要来到今天的这个第四个小时，过得好快啊这个时间哈。那么下面几首歌呢，给朋友们要刷新一下听感了，可以说带着一点点小电音的味道，加上一些个大流行的味道。先来听 Haim Now Eminent。 现场版你看过没有呢？这个 MV 真的值得好好的玩味一下，收藏也行哦。Hi, man, now I'm at it. Shelfers by Ed Sheeran, 新歌我喜欢，你呢？ I took an arrow to the heart. I never kissed a mouth that tastes like yours. Strawberries and something more. Oh yeah, I want it all. Lipstick on my guitar.Engine, we can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Oh yeah, I want it all.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got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 Yeah,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 up,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And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we'll say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 up,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And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Into the car, on the backseat in the moonlit dark. Wrap me up between your legs and Shelfers 来自于 Ed Sheeran 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第三个小时到这里要先告一个段落啊，马上来到今天节目第四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时段当中来，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朋友们要赶紧要去开大一下音量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节目。2021年呢是我们的四个小时直播的最后一年，那么明年呢开始将会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的一点钟啊，下午的一点钟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们这三个小时会为您带来持续浓缩的流行体验啊。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

The River 来自 Aurora， 我没有再次听到这样的一种来自于北欧的极地的声音，我们真的好像能够在音乐当中看到极光的颜色呀。15:04，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第四个小时直播，我是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听友们周末愉快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朋友们来带来的这个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的话呢，这就非常的精彩哈。那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Rainy 带给我们的极简风格的电音混音内容了，我们会分为两趴带给大家。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来去全神贯注一下，刚刚有人会说像这样的节奏的话特别可以治愈堵车，因为它可以完全的把注意力吸引过来，是吗？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点不一样的。这其实这个 minimal 风格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以前很少去播出，那这回我们真的能够有机会去跟朋友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改善，不一样的听感。音乐这么多元化是吧，也不能老放 house 音乐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会请到就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的一位 DJ 音乐人 Rainy 老田啊，田老师带给我们的 minimal 风格的 live set， 一起来听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 DJ Rainy 带给我们的 Minimal 风格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其实提到了 Minimal 风格呢，我们刚刚之所以呢是用极简风格进行一种表述，原因在于你可以去听听看这其中都会用的什么样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其实很简单，它的鼓点很纯粹很干净，没有拖泥带水，而且在这整个的乐句的之间它的过渡更加的是直接一些，所以说用硬切的方法进行衔接也成为了另外的一种风格。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作品我们就来用这种 minimal 风格听点不一样的。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的名称我们称之为 minimal 类型。那么其实呢，很多人会说，喂，这种类型的感觉音频稍稍显得有点点单调。那其实呢，它就是以这样的一种风格作为归类的，那就是比较简单纯粹的音响风格和音乐元素的一种匹配。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在一些个 club 当中听 minimal 风格的音乐还是相对的比较 underground 的， 但是呢，如果你找一个时间，有个机会啊，带上一个耳机，最好能是一个封闭性比较好的耳机，低音比较强大一些的耳机的话，一个人沉浸在音乐当中，闭上双眼，躺平或者是坐好坐稳，哎，身体完全不需要动，其实呢，你会跟着音乐的这个节奏，整个的身体会循环系统啊，都会震动起来，特别的有意思。我会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一个人自己听听看这种电音舞曲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在周末嘛，怎么样听都是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和选择。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着两种力量的斗争，对独处的渴望和对走出去的冲动，你属于哪一种呢？想独处还是想要走出去呢？节奏驾到， Here comes Beats。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歌单，现在就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 边可能只会有两个音符响起来，一个动，一个呲，一个搭，一个呲啊，把那个呲省略掉的话，会发现只有动和搭。这就是 Minimal 风格电子音乐舞曲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听感了。今天呢，我们用20分钟的时间去聆听了来自于 DJ Rainy 田老师带给我们的 Minimal Set， 我们是希望可以能够在音乐当中获得和你一起相处的一段时间啊，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味道。而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Alan Walker 跟 Sam Lillis 那个我们的一首 Fake a Smile， 继续来开启今天我们节目节奏驾到的电音舞曲的下半时段。15:26，马上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听听 FM， 下载好之后搜索节奏驾到，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回放内容，高清的哟。也可以搜索常小航，关注主播动态，我的听听号里边内容别的地方没有哦。 But it's alright, you're like heaven when I'm in hell. You were there, heavy heart. Tasted light, but fed the dark. I'm waiting for them all to see. I don't deserve your company. To love myself is way too hard.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你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化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 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My love，My love。 我的爱，这是来自于 Landscape featuring Kovovas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可以说这其中的演唱的部分呢特别的低沉，难得有这样的一种宽音大嗓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我们的网友安凯凯说，今天是自己娃的生日，九岁了啊，棒棒的。但是我看到你这个给儿子的生日蛋糕怎么为什么是又是火箭又是飞机又是航天员的呀，什么个情况？ 是说自己的宝宝特别喜欢我们的航天事业吗？以后是不是想要立志当一位宇航员呢？要加油咯，赶紧上天啊。 Show m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like I'm lost in love. Show m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like I'm lost in love, like I'm lost in love. 9:40，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听到这样的一种特别带有周末情绪感满满的一首单曲啊，这样一首单曲呢，是 Future House 的风格和类型。刚才我们听过的是 Minimal 这样的一种极简风格，所以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呢又回到主流当中啊。 Future House 被很多的 DJ 呢称之为这个2020年之后的一个主流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流行风尚的类型，而作品当中的这种情绪，你会认为它是在哪个季节？虽然现在身处冬季，但它是不是够热烈，够热情满满呢？所以呢，我们的音乐作品的名字叫做 Hot Summer Vibe， 来自于我们的 Kitchen 啊，陈老师，也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位DJ 音乐老师，带给我们非常神奇的一种在家里边就可以能够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连盘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如果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觉得听着很过瘾的话，我们希望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听听 FM， 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下好之后呢，可以搜索一下节奏驾到四个字，或者搜索我的名字常小航，可以既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让你以后反复收听听得过瘾，还可以呢看一看我的听听号，里面会有一些主播动态。我们蓝同学说，问我说，哎，主持人喜不喜欢吃栗子呀？你是说我们那个坚果栗子吗？我给他回复了一个说，主持人最不爱吃栗子了。他问为什么呢？自行搜索啊。他马上给我回说，主持人吃栗子很多听众都爱，就是爱看笑话呗，这意思是吧。OK， 15:42，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下午陪伴大家。那么2022年呢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呢明年呢也依然会在每个周末的下午进行全能陪伴，但是明年呢我们的节目就会是180分钟的长度了，所以呢也是期待大家啊能够持续的锁定 FM974 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是因为时间呢稍微的缩短了一个小时，但是节目的内容就更加浓缩的嘛，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呢明年我们也会适时邀请到更多的电子音乐制作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带来 DJ 现场秀，让你知道什么才能够叫做真正的音乐 DJ。而音乐 DJ 和我们的音乐电台的 Radio DJ 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哇，真的超大的啊！应该说 DJ 这两个字不是为电台的主持人发明的。 So soon, so soon. Now I'm gone with the wind. Fucked up and I don't even know what you did. But I'm in, but I'm in. Now we're low hands in the seat of your Benz. Heart stopped but it's beating again. Eyes closed, so mom, I'll go where you go. Pushing 90 in the 50. Lean over and kiss me. Got your hand all over my thigh. It feels like I don't need a seatbelt. Cause I'm safe with you. If you wanna raise hell.Double tapping while I'm drinking alone at home. At home. I know that I should be scared, but you're like a breath of fresh air, breathing you in and out. We got the top breakdown, pushing 90 in the 50. Lean over and kiss me. Got your hand. 15:45，我们来赶紧跟朋友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是因为呢，目前来讲，我们还是有大风蓝色预警发布当中。北京市气象台正在发布蓝色的大风预警情况。那么当前到18号的，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山区呢局部地区可达8级左右，请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防范了。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级，阵风6-7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天气是十分的干燥啊，朋友们一定要加强补水，当然也要注意一下森林火险的情况了。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哇，今天这个低温还是非常的低的哈。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家里边这个暖气的情况，如果是自采暖的话，可以要主动的调整调整了啊。最大相对湿度也只有50%，就是加湿器该开就要开起来啊。那么目前呢，一氧化碳的中毒气象风险指数还是很高的，煤气自采暖用户要注意一下居室通风，谨防煤气中毒。15:50喽，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的4个小时直播也要接近了尾声，再次感谢一连收听的4小时节目的你啊！我们今天点名的没有时间了，那是因为我要赶紧准备下每档节目，因为今天晚上我还要替班直播《娱乐最王牌》，所以呢，5点钟我还会回到直播间当中陪伴朋友们再来分享2个小时的音乐内容。节奏驾到，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5点钟再见哦，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